哈利路亚，感谢主，很高兴啊！我们看见你弟兄爱主都回来了啊，好像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你啊！对，感谢主，还有周牧师周师母回来了，感谢主，廖大哥非常热心，给我们报告得很清楚。我们圣地亚哥我住了15年，这些地方我每一个地方都去过，宝宝 Park 真的是很棒。他们的 San Diego 的动物园是全世界最大的动物园。里面真是漂亮的不得了，漂亮不得了，所以鼓励大家去参加啊。好，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信息。我把启示录总共有22章，对不对？22章，准备把这个22章7次把它讲完，就是浓缩，其实就是浓缩。启示录，我是把那个David Parson 讲的启示录的信息，我把它全部翻成中文，全部翻成中文200多页，非常详细的启示录的信息。那我把这个200个页的信息当中，把它变成7个信息，所以每一段信息都是最精彩的部分啊。这样子我明白以后呢，大家对启示录会有一点点的概念。那这第一篇的信息是讲到启示录的第1章到第3章，1章到3章就是一篇信息。其实这1章到3章可以讲5篇信息啊，因为这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信息。好，那启示录里面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哈，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啊，他说第3节，第1章的第3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日期近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讲到说，念这书上念启示录的人，如果你念了，你又听了，你又遵守了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那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啊。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其实圣经不但是要我们念，还要我们听，你要听的话，那你一定要念，你才会听。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眼睛来看启示录，只有看。但是因为你看的话，你没有念，你也没有听，你只是看，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所以启示录一定是要用念的，然后你要好好的听，听完了以后，重要的提醒我们的，我们就要遵守，这样子呢。你就是有福的，你就是有福的，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神的祝福，对不对？感谢神，神最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就像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团啊，我听见我们姐妹讲的这个国语，我听起来很好听哎，我很喜欢听这种国语，听起来这。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哈，跟我们普通讲的国语不一样，它的味道特别好，因为有香港的乡音在里面，特别好。所以我但是我们没办法学到这种发音啊。世界上有7000多种的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是神所给的啊。在巴别塔那个时候，神把地上一种话变成7000多种啊，太奇妙了。所以神是太伟大，会把一种话变成7000多种的话，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用任何语言来读神的话，来唱诗，来赞美神，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味道啊。神最喜欢我们的就是先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爱先归给他，然后神就会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啊。好，因为是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因为这个是神赐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再透过耶稣基督传给天使，再传给这个使徒约翰。所以使徒约翰听见了以后，他就写说，因为这是神交代的，他告诉我们说，哦，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的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日期近了。你看在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就说日期已经近了，那到现在呢，那更近了。因为神看1000年像一天一样，所以从神的眼中来看，2天已经过去了啊，2天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日期是近的啊，因为神赐给他将要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所以这些都是必要快成的事，神透过启示录来指示我们，来警告我们。所以使徒约翰就把天使所晓谕他的，凡他所看见的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都证明出来。所以这卷书告诉我们的重点，就是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是透过这个耶稣基督启示给使徒约翰，把它证明出来的，证明出来的。啊，当我们这样子听、这样子念、这样遵守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祝福。得到祝福就是说，你就不必再害怕，在你的人生的旅途当中里面会有什么很恶劣的环境让你经过。神一定是爱我们，当我们经过这种艰难痛苦的经历的时候，不是倒霉，是神要训练我们。因为透过艰难，透过这个劳苦，让我们的个性可以被磨成神儿女的那个性情。神就是要我们，不是要我们天天就是凡事通顺，什么麻烦都没有，什么苦难都没有，这个不是神的旨意，这个会让我们觉得太放松了，我们根本就我们原来的个性还是照样保持原来的个性，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生命中的那种突破跟改变。所以神允许这一些艰难，允许人来反对我们，来抵挡我们，这是对我们有好处，让我们的个性可以被磨造成为真的是耶稣基督门徒的那个个性出来。好，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整个人类的历史要怎么样子变化，这个就是他的故事。所以历史叫做 history 就是他的 story，就是神的故事，神在决定这个人类在地上的故事要怎么走，神老早已经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就知道。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是在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又是他用重价买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再担心说我们碰到哎呦危险，碰到什么痛苦的时候，这是有神的美意。有些人神特别好像觉得很年轻的时候把他们接走了。我们昨天去参加 Delphine 的先生 David 叔的这个葬礼，我们昨天早上去看，人家有的时候人家会想说，怎么六十岁就走了呢？怎么六十岁就走了呢？那他这个三十年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几乎也都没有什么休息，三十年日夜在那里忙，经常都是半夜两点三点午夜就电话一响马上就跑，那平均一天要接生两个孩子，那么忙，三十年的时间做了六十年的工作，所以神就提早把他接回家，因为他太辛苦了，真的是太辛苦了，三十年做了六十年的工作。所以有些人是这样子的结束，他在地上，因为神知道他已经够辛苦了，好，早一点回家吧。那有些人他就比较会想要在地上都陪着自己的孩子，都能够帮助别的人，不一样的做法的话，他就可以慢慢的可以再活几十年。感谢主，我是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我要注意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这样我们可以多为主做见证，长久一点。我特别是我很喜欢旅行，我从小我就喜欢旅行，特别是看山看水看风景，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当你看见这些，你会觉得说我们的神真是何等伟大。你看现在加州的山，每一个山都是绿油油的，哎呀，我说以前都没有发现我们加州的山那么漂亮，这一次下了那么多的水一下，哎呀，我们南加州漂亮的不得了，每一个山都是很漂亮，而且都是有黄黄的花在那里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实在是有福的。神把我们带到南加州，我告诉你，是全世界很棒很棒的一个地方，很棒的一个地方。 我们是有福才会住在这个地方，这个也是我们要感谢神的地方。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撒旦最不喜欢的，就是创世纪跟启示录。为什么撒旦不喜欢人家读创世纪？所以很多基督徒一开始读圣经就读创世纪就读不懂，读出很多问题出来。那读启示录更是头大，哎呀，这个东西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要真的去明白创世纪跟启示录，你会把弄得头昏脑胀。但是有我们感谢神，有一些神的仆人就像大卫鲍胜一样，他能够把每一卷书的重点把它提出来，让我们享受啊，原来这些经典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里面记载的整个撒旦开始作恶犯罪，怎么样诱惑我们的始祖，然后遭到神的怎么样子咒诅，那里让我们看见。然后在启示录里面看见他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就是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我们主耶稣永远得胜。所以这两卷书撒旦是最不喜欢人家去读，也不喜欢人家去明白的，但是摆在圣经的最前跟最后。如果我们没有头没有尾，这个圣经就不是圣经了。所以有开始有结束，我们基督徒读了就很得安慰，很得安慰。那在创世纪的在这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十节，第一章的第十节里面要讲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大声音如同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给这个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这当时就是在小亚细亚，就现在的土耳其里面的七个地方的教会，七个地方的教会，啊，这个当主日这个计划呢，有些人把它解释就是礼拜天，啊，其实这个解释礼拜天是不是一个很对的一个解释啊？一个很对的解释。那大卫鲍森他是讲到说，这个主日呢是指着他在拔摩海岛的时候，就是罗马的凯撒大帝。罗马皇帝在宣布那一天大家要尊罗马皇帝为主，要尊他为主的那一个日子，全罗马帝国的人都要向凯撒大帝的偶像来下拜的那一天，就是在英文在希腊文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只有出现这一次。这个不是七日的头一日，这个日子在翻成英文的翻成变成 Imperial Day， Imperial 就指着罗马皇帝他自己高抬自己那一天，全罗马帝国要他下拜的那个日子里面，神就感动了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这个异象，就是说不是人来管理这个大地，是我们的神来管理这个大地，所以这是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那我又听见有一个宣教师，他的理解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就是神感动使徒约翰，把他带到将来主的日子里面来看见的整盘的一个计划，啊，这样子解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单纯把它看见这是礼拜天，这个就不是太有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使徒约翰领受的那一天的时候，是一个在地上罗马帝国的一个大日子里面，神就把这个启示告诉了使徒约翰，而且让他记得清清楚楚，记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是罗马凯撒皇帝在全罗马帝国的百姓在这一天要称他为主的那一天，就那一天使徒约翰得知了这个信息，得知这个信息。好，让我们从启示录来看见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般基督徒，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想到他为我们受苦，他很爱小孩，然后他到处医病赶鬼做这些事情，然后最后他上十字架，我们大部分人都想到然后他复活。但是很少人会想到十二节到十六节里面启示录第一章里面的一个记载， 这个十二节到十六节我读一下哈。那个使徒约翰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跟他讲话，因为使徒约翰他听见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要写信给这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我到过这个七个教会的地方，这七个教会只剩下一个，现在还有一个旧的教堂叫做圣约翰教堂，但是整个门是锁住的，游客也进不去，其他都是会堆会堆，就有地址，但是没有教堂了，没有教会了。那甚至以弗所是在那个亚底米神大庙的旁边有一个小教堂，大概只能够容纳100个人的，那就是以弗所教会，当时是这么小的。那这七个教会其他都是废堆，都是废堆啊。那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心里面有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感受。那当时小亚细亚这七个教会是主亲自去造访过他们，使徒保罗都是知道这些教会，但是到了现在已经都没有教会，都没有教会，只剩下圣约翰的一个教堂是锁住的，人也不能进去。所以我们看见这整个土耳其的一个变化是何等的奇怪哈！这个土耳其这个国家后来也杀了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在这里殉道了。那留下这七个教会给我们做一个警戒，这个七个教会其实就是代表着第一，这是当时这个七个教会真的是这个样子一方面，然后一方面这七个教会就代表在每一个世代里面的所有的教会都是有这七种的情况，每一个这有的教会像第一个教会，有的像教会像第二个教会，有的像第三，有的像第四，有的像第五，有的像第六，有的像第七，有七种不同的教会。今天也是一样，所有地上的教会形形色色都是跟这七个教会里面的内容差不多。所以这是圣经很奇妙的地方，神老早告诉我们这七个教会神怎么样子警戒他们，怎么样子告诉他们你们要做得胜者，在每一个教会你都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啊。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这是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跟我说话，他说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就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以后的那个复活之后他在教会中间的那种的行走的状况，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跟发都是全白的，如同白羊毛，如同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又如同呼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个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形容我们的主耶稣，形容主耶稣复活以后的那种荣耀的形状，那是很少基督徒今天我们在提到主耶稣的会有这个 picture， 会有想到主的荣耀的形象，头发，他的嘴巴出来把两刃利剑，他的手拿着这个七个金灯台七星，从他口中还有他的脚的这个身上的袍子，很少人会去提到这个耶稣的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一般人很少去读启示录，所以我们想到就是耶稣就是一个好好先生啊，抱孩子来祝福，然后看见人可怜帮助他，一般人所想到的就是主入学里面我们所领受的耶稣。但是我们读启示录以后，我们对耶稣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 picture， 就是现在的耶稣。现在耶稣他是荣耀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子之主，他父神已经把他高升在万有之上，而且坐在天父的右边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主现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启示录中是形容一种威严的耶稣，一种跟福音书所描写的谦卑行走在加利利的耶稣不一样，跟以赛亚中所描写的受苦的基督也不一样，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我们看见他的穿着，他的胸带，他的头发，他的眼目，他的脚，他的声音，他的面貌，他口中出来把两刃的利剑，就让我们知道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这个是我们读启示录的一开头，你会明白认识我们现在所信的耶稣是这么威严的，比我们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最伟大的君王、最伟大的有权有势的还要伟大的百万倍，就是这位耶稣。所以我们需要读启示录，就会认识我们的主是何等尊严，我们在他面前就不能随便的，我们就你所想的什么事情他都全都知道。所以绝对遗憾说，他说我是首先的，在第一章的十七节到19节说，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要直活到永永远远。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一位神，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不要害怕说我什么时候会死，如果主耶稣没有要你死，怎么样你都不可能死，无论有什么病你也不可能死，因为死的日子是神所定的。在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死期什么时候要死你自己不能决定，是神给你决定的。神也知道你这个人在地上你是不是真的把你的生命完全献给主。我常常这样子想，我说很多基督徒真的是不够聪明，总是为自己打算要多活一点，要多活一点，但是没有把那个多活的目的把它确定出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多活是为了什么，我要多活就是为了我能够侍奉耶稣。所以当我们讲说主啊，我的生命我现在被你买赎回来，我就是属你的，就照你的旨意让我一生活着能够荣耀你，能够传扬你的名，这样子就是我生命的目的，我就达到了，我就够了。当你是这样子思想也是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决定日子是神在决定的，任何危险临到你周围你都 不会死去，当你的时候还没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害怕，因为神给你的时间，他知道你会服侍他，他知道还有很多工作你还没做完，神还可以使用你。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有的人就说啊，牧师师母啊，你现在这个年纪还要跑那么多路。如果你们看到我这个行程的话，我4月3号一到台湾以后我就忙得不得了，差不多5天之后我要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3个礼拜，我几乎要讲17、18次的道，在那21天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的，而且要换来换去地方，不同的地方还要坐船到另外一个小岛，还要到基隆坡搞来搞去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因为我觉得神给我一个使命，我最大的一个使命就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领受圣灵的恩膏，能够得着圣灵的充满，然后帮助他们的疾病能够得到神的医治，得到神的触摸，帮助他们的睡眠得到神的一个解决。我们前几天在发现我们有一个姐妹好久2、3个礼拜都没有来祷告会，我说这是为什么呢？我就问她的先生，我说哎，我怎么没看见美惠来啊？他说哎呀，他最近睡眠啊几乎晚上都不能睡觉。我说多久了？他说1个月啊，1个月都不能睡觉。我说那还得了？他说他还要白天还要8个钟头上班，晚上又睡不着觉，几乎每天都没有睡觉。我说那这样搞下去你这个密钥要搞掉的，你不能没有睡觉白天又要工作。他说很累很累。我说我明天要去看你。他说好，那天我们两个人去看他。看了他以后我就觉得哎呀他这样子真不行，我们就为他祷告，圣灵也很强烈的做工。祷告完以后我们就回家啊。第二天我问他，我说你昨天怎么样？他先烂一个东西，他说感谢主，我昨天睡了5个小时，而且这5个小时都沉沉的睡，叫都叫不醒。我说感谢主。然后我前天晚上我们在去他家里的时候，我有一些电脑的问题去请教他，我说你昨天睡觉怎么样？说昨天睡7个小时。我说哇，感谢赞美主，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喜乐，我看见一个人的问题被神解决了，我就开心的不得了。我们昨天晚上到那个朝廷的一个新带来的一个 Grace 跟 Kevin， 你认识吧？ Grace 跟 Kevin 这对夫妻的家，昨天晚上我们去看他，我说你们现在碰到很大的困难。他 他爸爸现在中风，在台湾很厉害，他这个跑来跑去，他工作也辞掉，为了照顾爸爸，很多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就，我说你们现在要对你要帮助你爸爸的话，我说最重要的就你们要先被圣灵充满，带着圣灵的能力，你才能够帮助你的爸爸。他就说我们很想要啊，我们很想要啊，我们信了耶稣差不多一年就一直想要，就是没有。我说没有，我说很简单啊，你渴慕，我说他渴慕啊，我说你相信吗？他说相信啊。我说你有没有胆量啊？我说什么胆量啊？我说你相信啊，你就要说啊。我说哦，是这样啊。我说是，就这样子。后来我们吃过饭以后，他煮了七八道菜给我们，其实我都没有什么兴趣吃那些东西了，我们就为他祷告，一祷告啪一下子两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感谢主，两个人都算说方言。我说感谢神，这是神奇妙的一个作为啊！这个，所以我跟神说，主啊，我还要再跑哎，我还要再跑哎，只要是师母可以跟着我跑，我就会带着他一起跑。他也喜欢跑，他照医生来看，他是不应该活的人，但是神说他还要活，他还要活很久，这是神说的。神跟医生说的不一样，医生说啊、这个去年哈，前年呢、啊，医生给他判。只能够活五年，但是我看不止，你会活很多，还是活很多倍，很多倍的五年。这是因为我们还有事情还没做完呢、啊，神托付我们的，我们还要做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不要怕，你的日子还没到，你不会离开世界，你还可以继续为主而活。你阴间的钥匙，你是他不会给你开的。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耶稣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不会到阴间去，我们会到天堂里面去。所以我们的 David 书已经从地上搬到天堂里面去了。我们基督一离开世界，我们就到天上去，我们不是到阴间里面去了。感谢主。说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事、跟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启示录里面记载了三样主要的事情，一个就是。他当时所看见的，就是在异象中他所看见的七个教会的情况，还有现在那时候说七个教会中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将来必要成的事，一直到耶稣的再来，谁要成的事，那使徒约翰就把它写下来，这三件重要的事，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哈，感谢主。那所以基督眼中看到了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跟你我今日我们所在各个地方的教会和我们现在所在教会，我们思考一下，当我们读这七个教会内容的时候，你就好好的测验一下，我的教会到底是哪一类的，有没有跟它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丰收教会弟兄姐妹想一想，这七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教会里面的优点跟缺点都记载出来，啊，其实有两个教会几乎没有什么缺点，有五个教会都有缺点，而且缺点都很厉害。那我们就是提醒，做一个镜子，我们对照一下，到底我们是哪一类的教会啊？这个对我们就有很大的一个提醒的作用。那关于以弗所的教会，其实在圣经里面形容以弗所的教会的话呢，已经形容得很棒，很棒。你看这个七个教会哈，第二节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碌，你的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你也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够忍耐，称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哎，这个在我们看起来的话，这很棒哦，你的行为，你的劳碌，你的忍耐，你不能容忍恶人，又能够分辨真假使徒，又劳苦，很棒的教会，对不对？很棒的教会。但是耶稣给他责备什么？他说但是有一个然而，他说然而我有一件事情要来责备你。第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一个离弃了起初爱心的一个教会，他说你若不悔改的话，第五节说你若不悔改， 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好厉害，他的优点很多，但是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一件在神来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样样都好，但是你就是失去了爱心，弟兄姐妹不能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不能够接纳那个软弱的，那个可怜的，神说我要把你的灯台，就是把这个教会把它挪掉，我不要这样子的教会。所以耶稣看这个教会的爱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最近我好像有跟你们提过哈，这个三月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牧师从马来西亚来拜访我们。那我知道他是一个专门做那一种弱势百姓的那种服侍，那种忧郁症的、精神病的、被鬼附的，还有这个瞎眼的、瘸腿的，做这些工作。他们收容这样子人家不要的人，他教会就接纳这种人，然后免费给他们吃，免费带他们、服务他们，没有什么讲究，他自己也不拿薪水，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服侍的一个牧师。我觉得他的服侍真的是很棒很棒，所以我就介绍他到台北忠孝神召会里面去。啊，忠孝神召会正好目前他们的这个牧师呢，他要结婚了，一个女的牧师，现在已经也快50岁，他第一次要结婚，所以他就准备。他说我已经在教会工作了20年，非常非常的辛苦，趁着这个现在要结婚开始过一个新生活，我就想离这个不在教会做牧师了，啊，做一个先放下这个工作了。那教会就极其需要一个人，那我就介绍这个贝牧师到这个忠孝神召会去，啊，去那里见他们的一个主任牧师啊，陈牧师。然后他们就发现那个贝牧师去了真是不得了，他昨天晚上就是台湾的，我们昨天晚上就是他们的礼拜天，礼拜天的早晨，他煮了5样菜，一盆一盆一盆的招待弟兄姐妹吃饭，他自己礼拜六就煮好，礼拜天聚完会就给大家吃。然后他们教会有2个瞎眼的夫妇结婚，生了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然后有2个坐轮椅的夫妻，这先生也是坐轮椅，太太也是坐轮椅，从小就小儿麻痹，2个人就2个人结婚，又生了孩子也长大了，就是2个这样子的父母亲。然后里面还有耳聋的，还有眼睛看不见的，哎呦，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教会收容了很多很特殊的教会。我说这个教会怎么是那么特别啊？因为他们向来就是有爱心，能够照顾这个人，他现在又需要一个很好的牧师，我就介绍这个贝牧师去哈。哇，他们发现他，哇，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一天祷告10几个钟头在祷告，然后用爱心付出很多，又不讲求回报。我说这样子的人去哪里找啊？啊，神就给他预备这么样子的一个牧者在他们教会，所以他们很猛服，很猛服。我就说到这个爱心是很重要的。我们教会一定要有主的爱，主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爱心的话，你就是一个得胜者，你就可以来享受将来进到我的诺言里面有生命树那里的果子，你可以吃。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爱心的话，我们那里都去不了。生命树的果子是给所有到天上的百姓们可以吃的，因为在生命河的2旁都有生命树，12个叶叶叶都结果子，我们吃了那个就一直活到永永远远。所以这对于以弗所的教会来讲，让我们提醒爱心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ingredient， 就是信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我们还要有爱心，而且爱是最大的。我们无论做什么要从爱心来出发，而且爱心就是很愿意自动的付出去而不讲究回收，这个就是爱心。这是五个教会里面第一个教会给我们警戒的。所以我们读这个启示录，读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要 样样前面的优点我们要有，还要有爱心。那第二个教会就是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有撒旦的居所的地方，就是他们那别加摩这个地方是这个山上，山上里面有一个旧的地址，过去有一个别加摩的一个大的一个神庙，这个大的神庙很高很大，那后来就被拆掉了，整个搬到这个东德，在德国的东边有盖了一个大的博物馆，里面就是有这个别加摩的里面的神像的这些破掉的人头啊，这些东西在那陈列。我们曾经有一年冬天，我们就是到了东德的柏林，柏林里面叫了别加摩的这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就完全是把过去在土耳其的这个别加摩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大偶像庙，把它搬到这个东德里面去了，曾经也被苏联搬到苏联去一段时间，然后又运回到东德里面去了。那个地方呢，主都对这个教会的称呼说，他是有两刃利剑的，手里握着两刃的利剑，意思就是说他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本来是在偶像居住之地的地方成立一个教会是非常不简单的，而且在这种场合里面他还能够坚守主的名，没有放弃主的名，也没有曲解主的道，应该来讲是很棒的。就在偶像之地里面，既然有一个教会能够守住主的名，也没有曲解主的道，那应该是很好的。但是主还是责备他们，主怎么责备？主说有你们这里有人服从了拔兰跟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的教会。那么拔兰就是一个贪爱金钱的这一种的外邦的巫师，他不是，根本不是先知，他可以说他是一个外邦的一个行邪术的一个相当被邪灵所使用的一个人。他做主人，人都得到做主，他祝福人，人得到祝福，好像他们的人都认为他是这样子。其实如果是神要祝福的，他也做主不到，他也无法彰显他的作为。就好像那个拔勒在请拔兰去祝福以色列百姓的时候，那拔兰想要去做主以色列百姓，为了钱，但是耶和华拦阻他，甚至在路上拿着一把刀阻挡他的路，你这一个路你是不可以做主我的百姓的。所以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虽然有拔兰这样子的恶者，今天也有一些这个行巫术的人，他们要做主教会，很多行巫术的这种的外邦的这种的假神的这个祭司，就是假神的假先知，他们会冒充神的名来做主神的家，做主神的教会的时候，但我们要知道他们是行不通的，他们是行不通的。还有尼格拉一党人，尼格拉一党人就是说他要讲究这个阶级，就好像天主教里面的这个有教皇，然后有种一个国家里面有种主教，然后下面又有什么什么什么，一级一级一级的要听上面的命令的啊，这个就是违背了神的那种阶级，有分阶级。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面是有一些制度的，但是并不是说分高低，就是我们高的低的都是弟兄姐妹，在神来看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样子的人，我们就看见这个教会呢，他迷失在巴兰跟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他们接受了这个教训，而且就迷失在名跟利的诱惑里面。所以神警告他们，你们若不悔改的话，就要我要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你们，意思就是说你们就下落到那种阴间里面去了。但是神也告诉他说，你们中间还是有人要做得胜者。就这样子糟糕的一个情况里面，外面看起来好像读神的话，读神的道，但是又是贪财，又是比高低，那这个就是神所不喜悦的。神说你们要从这里出来做一个得胜的，他是得胜的要得着玛纳，就天上的真粮，还有白石，还有新民写在他的 身上，写在额头上，将来神的你们还要得到神的这个奖赏，有白事这个奖赏。所以这个得，这每一个教会神都呼吁这个得胜者，这是第二个教会。那第三个教会就推亚推拉的教会。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主自己称呼他是眼目像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子。那这次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他的眼睛是看透了我们整个心思意念的，看透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连我们的未来他都可以先知道的。他的眼目是那么厉害，而且他的脚是光明铜的神子，意思就是说审判是在于他，铜就是代表审判，所以将来审判是主在审判我们，主用他所讲的道来审判我们，所以是很重要的。主说对你这个教会来讲，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也知道你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还有末后所行的善事比先前所行的更多。哇，很棒啊！如果我们这样子一看起来，这个教会不是 perfect 吗？太好了，有爱心，这第二是以弗所教会所期的世纪的爱心，他们有信心也有，又勤劳，又忍耐，又做很多善事，这太好的教会了，对不对？但是主责备他什么？主责备他说：“你容纳耶洗别的教训。”耶洗别的教训是什么？就容纳奸淫跟吃既有像之物的教会。所以在那个教会当时，就是容纳淫乱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他们就不闻不问，就好像现在我们讲到同性恋啊，不要去管他了，我们都这容纳他吧，用爱心包容吧，那个就是错的。这个教会是耶稣所责备的，就是淫乱，还有吃既有像之物的教会。主说：“你们若不悔改的话，我叫你卧病在床，甚至杀死你的党类。”就是说，你会生病到在床上躺着到死。哎呀，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是真的基督徒，我们对于主的道，我们不能够随便。神告诉我们，他所厌恶的事情，你就是不要做。也就是偶像跟淫乱，在神来看是非常邪恶的，对吧？还有贪财跟你拜偶像是一样的，这些事都是神一再的警告我们。好，然后他呼吁这个得胜者怎么样？他说得胜的，他说就是在这样子的教会里面，还是有少数的人是得胜的，他们不在那个行列里面。他说这些得胜的可以得到权柄，可以制服列国，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跟耶稣来一起在千禧年国里面做王一千年，然后又可以得着诚心来做他们的奖赏。这个诚心其实就是主耶稣，他就是我们明亮的诚心，可以得着主在我们生命中来奖赏我们。感谢主，这是第三个教会的一个警戒。第四个教会就是撒底。撒底主对这个教会自己称呼自己是有神的七灵跟七心的，意思就是说就有神的完全的灵，有完全的光，所以你在我面前没有一样事情是可以隐藏的。所以神在教会中，教会的每一件事情主都知道的，所以主知道说你是有名无实的死的教会，就是你名字好像是教会，但是实际上是一个死的教会，意思就是说没有生气的。你们中间只有少数人是为这误会自己衣服的，这些人就可以穿白衣跟神同鞋。意思就是说他们教会很多人都是就 carnal Christian， 就是那些挂名的基督徒，生命根本没有改变的基督徒。这个教会神是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神责备他什么？责备他说你们要警醒，要回想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要悔改。意思就是说 你所领受的，你有没有遵循，你有没有听，你有没有悔改。他说若不悔改的话，我要从生命册上把你们的名字涂掉，我们就无份于将来主的在灵里面要得荣耀，我们就完全失去了。这些人名字曾经写在生命册上，就当他们信主了曾经写上，但是后来怎么样？他没有悔改， 还是继续的在那个犯罪当中里面，所以主说我要把这样子的人的名字把它涂掉。圣经里面有五次讲到我们的生命册的名字，当我们离弃主，中途背叛主，或者中途放弃我们信仰，神可以把名字把它完全的擦掉。这个在原文是说用刮掉，不是只有 cover up， 是把它整个刮掉。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种警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胜者，这样你就可以穿白衣跟主同行。所以在这样子的教会里面，主还是呼吁里面要有一些得胜者。这是第四个教会，这一二三四都是主在责备，第五个也是主在责备的，就老底家的教会。主对老底家的教会称呼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是曾在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主怎么知道？主知道说你也不冷也不热，也不知道自己的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哎呀，这看起来这个教会真糟糕。这个教会什么呀？不冷不热，也不知道自己在困苦中还是傻乎乎的，自己那么可怜那么贫穷，灵里面那么贫穷也不知道，灵里面瞎眼看不见也不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白衣穿在身上也不知道。这很糟糕的教会，很糟糕的教会。那地上是有这样子的教会，名字是教会，但是里面没有人了，里面没有人了。今天我们到欧洲去看看，欧洲很多的大教堂富丽堂皇的，但是里面几十个人，礼拜天几十个人，根本可以做2000个人的教会，里面就二三十个人，就这样子的教会。主责备他们什么？他说你要向主买火炼的金子，要买眼药，要发热心，要悔改。你的眼睛都看不见了，你们是瞎眼的，你们根本就不纯净，所以要悔改。他说若不悔改的话，我要从我的口中把你们吐出去。主说我要把你们吐出去，说你们要开门让主能够进来。这对这个老底家教会，主是形容说我在外面叩门，你们都不开门。这个对教会讲的，不是对外邦人。很多人用这个老底家教会来形容耶稣在门外磕这个不信主的人的门，其实是磕基督徒的门。很多基督徒不让耶稣进来的，不让耶稣来管理他们自己的生活中的细节，我们自己要随便，自己要自由，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不冷不热的。主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若悔改的话，你做得胜者，我要赐你们在主的宝座上跟主同坐。如果我们真的将来要跟主一同坐在宝座上的话，我们就要悔改，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明亮。好，现在看主称赞的两个教会，我们希望我们是这样子的两个教会。第一个，主称赞的士美拿。士美拿主称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死过又活过的。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还有你受到的毁谤话。在人看起来好像这个教会很倒霉，对不对？经历患难，经历贫穷，而且遭人家的毁谤。主说我都知道，他说你将要受的苦，甚至有人会为我受坐监，被抓到监牢里面去，还有受患难。但是感谢神，神说受患难时日是有一定的时间，不是一直受患难下去。我们基督受苦是有时间的，主要训练我们也有一段的时间来训练我们，完了以后主就把他这个训练过去，就过了。主就勉励这个教会说你要至死忠心。所以主对这种的教会就是说，你要不怕死，甚至为我死，就像当初的使徒们一样。除了使徒约翰没有被杀死，是被关在这个拔摩海岛，然后最后回到以弗所教会，在老年的时候自然死之外，其他11个使徒全都是为主殉道的。而且当初那个世代里面很多的基督徒为主殉道的，所以主勉励他们说要至死忠心，就可以得生命的冠冕，在第2章的11节说。所以得胜者，主给他们说要得到生命的冠冕，他们不会经过第二次死的害。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失败者，你就得不到生命的冠冕，你也会受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 下到火湖里面。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呢，神还是警告有的基督徒名字是基督徒，到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下到地狱里面去。有一个神的仆人，很有名的仆人，他叫做 Paul Washer，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提过他的名字，你在网络上去打一下 Paul 保罗，叫 Paul Washer 就是 Wash Machine 的这个 Washer、他讲了很多的很道，是很尖锐的，他一直告诉教会我们要过圣洁，我们要说主的道，不要争取人数的多。很多教会为了要人数多，什么人都包容起来，什么乱七八糟的罪都不敢讲，教会从来不讲悔改，不讲认罪， 不讲这些圣洁的道，就是要让人多。那有些教会讲台变成一个舞台，讲台就是舞台，你看那个教会几千人，我看起来就是像那表演，都上面人在表演，好像看秀一样，所以人很多也不会责备罪，也不会讲这个要悔改的道，那当然人很多了。那这些呢，从 Paul Washer 的角度来看，80%-90%的这个会友将来是下地狱的，根本不会上天堂。他们是口里一次说我认识耶稣为主，生活根本没有改变，品性根本没有改变，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主说只有得胜者才有生命的冠冕，只有得胜者才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对这个斯美纳那么好的教会里面，他还是要呼吁我们做一个得胜者。然后第七个教会就菲拉铁菲的教会啊，这个是两个好的教会吧，我把它分别出来哈。主对菲拉铁菲的教会怎么说？他说我是那圣洁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这个教会呢，他们往外宣教，往外宣教，往外宣教。腓拉铁腓弟兄相爱，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遵守主的道，也没有弃绝主的名，你勇敢对外宣教，展现弟兄相爱的教会，非常棒的一个教会。他说我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那一些假的犹太人要向你降服，主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要保守你所有的。感谢主，主对这样子的教会呼吁得胜者说，你要做神殿中的柱子，柱子上写着神的名、神城的名和主的新名，你是做柱子的，这是何等荣耀，一个宣教和弟兄相爱的一个教会，主非常看重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丰收教会也是一个很努力宣教的一个教会，很支持宣教的一个教会啊，这个是主非常欣赏的，就是腓拉铁腓的教会跟斯美纳这两个教会。好，我们的信息就结束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今天时间哦 OK， 我们唱这首诗歌。这大家很熟悉的诗歌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七个教会，我们就想我们要做哪一个教会，做腓拉铁腓的教会，做斯美纳的教会。现在做斯美纳大概只有第三国家可以做斯美纳的教会，但是我们可以做腓拉铁腓的教会。 单是我们的诗歌，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宁愿有耶稣，我宁愿守住你自己的道。我们不羡慕在地上的荣华富贵，我们不羡慕在地上做君王，却是被罪恶所捆绑。主，我们宁愿选择一生一世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以你为我们生活的目的。主，求你感动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顺服你，愿意走你所走过的道路，保守我们丰收教会的每一个肢体们，让我们都有一个心愿，我们活着就是为耶稣而活。主，让我们活得精彩，让我们活出满有你自己的生命。谢谢你，求你自己赐福给你的百姓，大大的降福在你自己百姓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子孙的身上。谢谢你这样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请高牧。